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昭仁宫，太祖驾崩的地方。从来没有人想过嘉宁帝这一生最后选择的地方会是这座宫殿。嘉宁帝只召了景贵妃韩云和刚回京城的韩月进殿，弟子园领着众臣立在昭仁宫殿门外，不顾焦躁难安的韩家亲王，他沉默地望着殿门的方向，双眼黑漆漆的，看不清里面的情绪。 要死了吗？扛不下去了吗？还没有等到看我之下的繁盛大境，还没有把皇座从帝家手中夺回，你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了吗？ 弟子园说不出心底是什么感觉，他这一生都是为了抗衡嘉宁帝而活，到如今嘉宁帝要死了，他却觉得心底空落落的。帝晋言立在他身旁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只有帝晋言才会知道弟子园对嘉宁帝是如何复杂的感情，就像他一样。没有人发现从来不离弟子园左右的内宫大总管吉利不在这昭仁殿外。殿内，嘉宁帝躺在龙床上，眼睛微睁，气若游丝。景贵妃领着韩云跪在龙榻前，她小声啜泣，一个劲儿地抹眼泪，眼底惶恐不安。嘉宁帝艰难地挪动手，在韩云头上摸了摸，眼底是罕见的慈爱。他朝景贵妃望去。 景妃，不要怕。朕虽不在了，但摄政王和韩氏亲王相互制衡，他们暂时还不敢动云儿的太子之位。右相和一众士族都是韩家的臣子，他们臣服于帝家摄政之权，却不会篡位改姓，负了大晋国姓。摄政延绥和帝家交好，却三代效忠皇室，不必怀疑他们的忠心。帝承恩手中的信物，朕已经命赵府取回，以后皇城内的暗卫力量和皇城禁卫军就由你一人执掌了。 是。 景贵妃哭着点头，有了些底气，仓皇的神情缓了缓。嘉宁帝顿了顿，歇了片刻，才加重语气说： 帝子园是什么样的人，过了今天想必你也知道了。像今天这等蠢事，日后不要再犯了，成大事必须学会忍耐。大晋的江山不是这么容易做的。 景贵妃一愣，面色青了又白，原来她和帝承恩策划的这些事都在嘉宁帝眼中，嘉宁帝早就知道他们会失败，不出手阻拦，只是想让他们看看帝子园的能耐，日后才能学会折服。 陛下，静儿知道了，静儿会好好护着太子，护着咱们韩家的江山。 父王。 嘉宁帝在幼子的头上摸了摸，满是欣慰。 太子，你很好，比 朕想象的更好，不要负朕所望，将来要做个好皇帝。 嗯。 韩云点头，没有忍住眼泪流了满脸，但他笔直地跪在嘉宁帝身旁，一直没有哭出声。韩月立在几步之外，看着嘉宁帝交代后事，神情中亦有悲戚之感。三年前，他被帝家掳到晋南，没想到回京的这一日竟是嘉宁帝离世之日。当年安宁亡于西北，太子被逼在云景山跳崖，都和嘉宁帝有关。这些年他甘愿留在帝家，未必没有怨愤嘉宁帝的意思。但如今嘉宁帝弥留，身边年长的儿子却只有他一个。见嘉宁帝朝他看来，韩月湿了眼眶，换了声：“ 父皇。”“ 好，好，回来就好。你十三弟，朕就交给你了。”“ 父皇，您放心，儿臣会好好护着他。或许父皇也觉得十三弟最像二哥吧，无论是长相还是才华。” 他不是帝王之才，也明白嘉宁帝将江山交给韩云的心，不是没有失落，可韩月最终选择了释怀。“ 你们都退下吧，让弟子远入殿。”“ 陛下。” 陛下虽说把所有势力都交到了我手里，也允诺江山是留给韩云的，可却未下传位诏书，更何况他弥留之际，身边怎能留着弟子元呢？ 娘娘，您还是听陛下的吧。 景贵妃起身，咬着唇牵着韩云，不甘不愿地朝殿外走去。殿门开启，景贵妃牵着韩云和韩月并行而出，焦急的八王见状就要往里冲，却被赵福拦在殿外。“ 哎，陛下有旨，请摄政王进殿。” 赵福这句话让昭仁殿外立着的所有人齐刷刷地怔在了原地。“ 哎，陛下这是疯魔了吧？摄政王逼得陛下放弃帝位，退居西院，如今陛下弥留之际，不把韩家亲王召进去吩咐如何拱卫下任帝君的皇位，却只唤帝子元。若是下任帝王还来不及立，陛下就出了事，那大晋江山不是晋贵帝家所有？”“ 赵福，你说什么混账话？陛下怎么会召他进殿？”“ 瑞王爷，这是陛下的旨意。”“ 胡闹！陛下糊涂了，你这奴才也跟着胡闹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本王要进殿面见陛下。” 瑞王嚷着就要朝殿里闯，赵福面色一冷，抬手一挥，强大的劲力袭来，一声闷响，八王齐齐被推得倒退几步，绊倒在不远处的侍卫身上。“ 瑞王爷还请慎言，奴才说了，陛下有旨，请摄政王进殿。” 木鼓一般的声音在殿外响起，敲打在众人心上。赵福看着众人，神情阴沉。赵福强大的武力震慑了八王，众人这才想起嘉宁帝身边这位大总管深不可测的身手，俱都胆寒，小心翼翼朝后退了两步。赵福见众人不再胡闹，走到沉默的弟子元面前，躬身行了一礼：“ 摄政王，陛下召您入殿。” 弟子元沉沉看了赵福一眼，抬步朝昭仁殿内走去。昭仁殿大门被重新打开，弟子元入殿，随手一扶，殿门缓缓合住，掩住了里面所有的光景。嘉宁帝半坐在龙榻上， 面上已经苍白的毫无血色，却仍是灼灼地看着一步步走来的帝子元。他弥留之际，面对景贵妃和韩云时是嘉宁帝，现在他是韩仲元。他死后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安排好，但他死之前突然想见一见帝子元，这个本该嫁给他的嫡子，成为他儿媳的帝家女。帝子元停在他五步之远的地方，他已经有2年多没有见过嘉宁帝了。嘉宁帝面容惨白，比2年前更虚弱无力。他看得真切，嘉宁帝回光返照，已无力回天。谁都想不到，当年铁血悍勇的嘉宁帝会有这样一日。原来人到了死的时候，都是一样的。 你来了。 为什么要见我？ 朕死了，大京的江山还需要人来守。 不怕我夺了你韩家的江山，改朝换代？ 还不到时候。外面那些人不会允许帝家现在称帝。无论是韩家的亲王，还是我韩家分封的勋贵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只要大晋还姓韩，他们就不会被追随你帝家的新贵所替代。帝子元，你心里比朕更明白。 帝家十几年前被嘉宁帝连根拔起，朝中交好的士族多被嘉宁帝贬谪，这些年帝家崛起更多的是依赖新贵，大晋开国的那些士族自是不能容忍新贵崛起分薄他们手中的权力。 那你怎么不把摄政权交到你韩家的亲王手里？ 朕不能把大晋的江山交到一群权欲熏心的虎狼手里。无论是朕赢还是你胜，大晋不可乱，江山不可颓。 陛下，14年前你灭我帝家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有想想大晋江山的安宁呢？ 嘉宁帝沉默，没有回。今日之前，他尚能说自己是大晋的帝王，有何不能为？晋北阁那些话之后，他无法再回答帝子元。帝子元闭上眼，清冷的声音在殿中响起。 那一年我随父亲入京，父亲告诉我，将来我会嫁进皇家，成为大晋太子妃。他让我谦恭孝悌，好好辅佐太子，做韩家的好儿媳。我问他，我在晋南胡闹惯了，要嫁的人家可会喜欢我这种性子？他说你看着我出生，小时候为了瞧我，你一日三趟地跑静安侯府，最是喜欢我。 帝子元出生的那一年，大晋刚刚立国不久，一切百废待兴。嘉宁帝和静安侯在战场上是过命的交情，那时仍是情谊深厚。嘉宁帝眼底拂过淡淡光芒，柔和下来，似是想起了当年的光景。 我一直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自觉在帝北城，直到有一天我想起来他曾经告诉过我，他说你仁德宽厚，睿智英明，是咱们大晋最好的皇帝。我想起这句话时才明白，他到死都在向你证明他的忠诚，他到死都相信你还是那个仁德宽厚睿智英明的韩仲元。14年了，午夜梦回，你坐在大晋帝位上，可曾想过帝永宁一生愚忠到底值不值得？ 帝子元附在身后的手死死握紧，他眼眶泛红，质问之意汹涌而至。 嘉宁帝仍是没有回答，只沉默地望着他。弟子园长长的叹息声响起，悲痛到极致，到最后只剩下一句话： 韩仲元，我和安宁寒夜这一生不该是如今这番模样的。 弟子园说完转身朝昭仁殿外走去，他身后始终只有沉默。 让我们去见陛下。 昭仁殿的殿门被重新打开，殿外八王和朝臣的询问声不绝于耳，嘉宁帝却仿佛听不见。他空茫地望着前方，手突然抬起朝弟子园离去的方向抓去，却只能看见弟子园的背影消失在逆光下。嘉宁帝伸了伸手，没有力气再唤出一句，他眼底现出了一种绝望的后悔和窒息，却始终开口说不出一句，只能看着昭仁殿的大门重新闭紧。 已经到时候了，朕没有时间了，这一生到最后，朕连最后一句话都没有机会再说出了。 嘉宁帝整个人朝龙榻下倒去，被一双手接住，温热的身体熟悉而滚烫。嘉宁帝抬手看着半伏在身前的人，眼底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，整个人无法抑制地颤抖起来。他嘴唇张了张，像是回光返照一般，浑浊的眼底猛地爆发一种奇异的光芒。他死死抓住身前人的手，喃喃开口： 还活着，还活着。 被抓住的人看不见嘉宁帝的神情，只能望着他的方向，眼眶泛红，点了点头。 儿臣不孝，回来迟了。 嘉宁帝发现他眼睛的异常，眼底的悲痛更是明显。他一遍遍地摩挲着嫡子的掌心，一遍遍道： 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，交给你了。以后都交给你了。 他的声音一点比一点低，眼缓缓合上，手落在寒夜掌心，直到再也没有抬起，直到再无声息。寒夜跪在龙榻旁，抱着嘉宁帝的遗体，悲痛难忍。他的父皇，大晋的帝王，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，是一声轻到极致的： 朕错了。 这句话是对谁说？谁又来听？无论是谁，14年后都已来不及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